第六课，东西为什么叫东西？东西为什么叫东西？它和表示方向的东、西有关系吗？读了下面的文章，你就知道了。 为什么可以说买东西，而不能说买南北？这里的东西和方向有没有关系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很早就有人研究过。据说宋朝有个大学者，他有个好朋友也很有学问。有一次，这个朋友提着篮子在路上走，遇到了学者。学者问：“你提着篮子干什么去啊？”朋友回答说：“他要去街上买东西。”当时还没有东西这个词。学者不明白，就问他的朋友：“买东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买南北？”朋友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笑着说：“你真不明白？你把五行和五个方向对照一下，就会明白了。”学者想，东是木，代表一切植物，如花草树木。西是金，代表一切金属，如金银铜铁。南是火，北是水，中是土，它们代表一切有用的物质。学者很快就明白了，原来朋友说买东西，是指去街上买木金一类可以装进篮子里的物品。如果说买南北就不对了，因为篮子里怎么能装火和水呢？除了这种说法以外，还有人认为东汉时期，很多人都在洛阳和长安做生意。当时这两个地方分别被称为东京和西京，人们经常去东京和西京购买生活所需要的物品，慢慢的就有人简单的说成买东买西，时间长了，东西就有了物品的意思，成了人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。小知识， 五行学说。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，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、金、火、水、土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，它们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方位是对应的。同时，五行学说还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，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、静止的，而是在不断的相生相克的运动之中维持着协调与平衡。五行学说还被运用到医学领域，中医就用五行辩证的相生相克关系来解释生理病理上的种种现象。